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鳗鱼图书授权的精品古风多人有声剧《嫁姐》，作者明鸾，领衔主播云鹤追、锦鲤、邓佑希。第73回，谢之真见弟弟鼻下鲜血流的欢畅，疑心他是撞到了哪里，也顾不得许多，吃力地搀扶起他，连声追问： 阿德，你有没有事？头痛吗？还是哪里难受？ 这两年谢之方身量渐长，与成年男子差不了多少，这会儿晕晕乎乎地倚靠在姐姐身上，颇为沉重，压得谢之真不由喘息出声。倚靠着柔软的身子，一低头便能看见湿漉漉的长发和缝隙里线条漂亮的背，耳朵里又充满了他娇弱急促的呼吸声。谢之方像只呆头鹅一般仰着面孔，顶着两管鼻血凝望碧蓝如洗的天空，双手抵在纤细的腰肢两侧，他内心里天人交战，十根手指也跟着伸展又紧缩。在谢之真抬起手抚摸他的额头时，他终于清醒过来，如同被火烫到一般松开他的腰，捂着鼻子连滚带爬地逃离汤池，携着满身的水步履踉跄地就往外冲。 阿唐，你去哪儿？ 谢之真一脸莫名，又担心他没了继续泡温泉的兴致，用布巾草草擦干头发，换上一身干净衣裳，急匆匆地出去寻他。谢之方跑了出去，坐在被风出的雪堆里，抓一把松软的雪拍在额头上，又化了捧雪水洗干净脸上的血渍。户外气温很低，他没披厚实的大氅，外衣又给了姐姐，单薄的里衣浸透了水，这会儿结出一块块寒冰，就算有内力抵御，依旧冷得直打哆嗦，可心头却一直在拱火，浑身难受。疯了，他真的是疯了。谢之方本能地逃避着这一切，不愿面对真实的内心，因为他清楚地知道，一旦迈出那一步，将会给他和姐姐带来怎样可怕的后果。饶是没有血缘关系，谢之真也总归是谢家正式认下的养女，是他名义上的姐姐，且不提他向来只拿自己当弟弟看待，便是真有两情相悦的那一天，礼教严苛也容不得他们做正经夫妻。自己是男儿身，皮糙肉厚，脸皮更是厚比长墙，就算有一天真的被众人背弃敌对，也遭受得住。可是姐姐呢？身归少女，不谙世事，心地更是纯善洁净，且不说有没有可能对她产生男女之间的情愫，便是动了心，又受不受得住旁人的冷言冷语、恶意攻讦呢？那条路与她想要给姐姐的幸福背道而驰，所以她必须要悬崖勒马，将这份感情扼杀于萌芽之中。想通此劫，谢之方咬着牙又抓了一大捧雪拍在脸上，企图借此逼退心魔。他四肢大张，躺倒在冰天雪地里，闭上双眼，任由鹅毛大的雪花落在眉上睫间，心底比这冰雪更冷，丝丝缕缕的痛楚顺着血管流遍四肢百骸，渐渐变得有些难以忍受。这天下午，奉谢之真之命满山搜寻他的家仆惊呼一声，从雪窝里扒拉出自家小少爷，见他冻得面色苍白，浑身僵硬，吓得险些以为出了人命，大呼小叫，乱作一团。经此一事，谢之方大病一场，出了一身的冻疮，等到大好时已经过了15的元宵节。谢之真不眠不休地照看了他许多天，无论怎么追问，他都咬死了说是自己贪玩，一不小心在雪地里睡了过去，只字不提那天的悸动和慌乱。琵琶惊喜地发现，少爷终于知道避讳，不再没日没夜地浑赖在小姐屋里，说话做事也规矩了许多，如非必要绝不碰触小姐。他稍稍松了一口气， 服侍得越发尽心了。因着谢之芳的病情，原定的行程一再推延。正月二十，谢涛又一次使人送信来催，姐弟俩终于决定动身归家。宋太夫人大哭了一场，见他们去意已决，便令宋静亲自护送回去，又往船上装了几十箱特产土物、首饰布匹、珍奇古玩，直到再也塞不进去方才罢休。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谢之芳竟然拒绝与姐姐同行。 我在这边新看了几家铺子，还没谈好价格，另外太子殿下来信吩咐我帮他办两件小事，也得花几天时间。 他距离谢之真足有两步之远，撒谎撒得面不改色。 姐姐随大舅舅先行，待我忙完了手里的事情，骑快马走陆路和你们会合。 其实太子殿下并未吩咐他做什么事，他却打算借此机会建立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往后三龙夺嫡时说不定能派上大用场。当然这样的计划并非几日所能完善，他之所以借此推脱，不过是害怕和姐姐继续朝夕相处，控制不住自己罢了。姐姐出落成个大姑娘了，婚事也迫在眉睫，耽误不得。他打定主意，待回到长安之后，便立刻派人手去细细查探各家公子，待寻到合适的人选之后，便将姐姐风光大嫁，好亲手斩断内心的妄念。谢之真不疑有他，柔声叮嘱了几句，在丫鬟们的簇拥中登上船梯。一路往北行了四五十里地，明月高悬，疏星淡远，周围的喧闹声渐渐静了下来。谢之真迷迷糊糊地睁开眼睛，一双美目氤氲朦胧。方才他梦见了弟弟小时候，白白胖胖的男童，一双小手偶结也似，流着口水要他抱。他微笑着弯腰抱他，却抱了个空，抬头便看见长大后的弟弟站在不远处，眼神复杂地盯了他一会儿，扭头便走。谢之真觉得心慌，再也睡不着，坐起身来恍惚了一会儿，穿好外衫，披起狐裘，缓步走到甲板上。客船正经过一个小型码头，夜深人静，岸上的人不多，伙计往来搬运货物，商人讨价还价，一串红灯笼在寒风中摇摆，火光明明暗暗。他在船尾站了片刻，正打算回房去，忽然听见岸上浓黑的深夜里传来一阵喊杀之声。一个黑衣人身形迅捷地从远方奔来，在闪烁的火把和雪亮的刀锋追赶中，纵身投入冰冷的河水。 跳下去了，快追！ 领头的中年男人衣着整洁，像是有头有脸的管事之流。 这么冷的天，跳下去肯定被冻死，再说他还受这么重的伤。 身后的手下们明显不肯以命犯险，犹犹豫豫地劝说着。 你懂个屁啊，要是他把那事捅到上面，大人和咱们都得一起完蛋。 中年男人闻言大怒，一脚一个踢翻了好几个人下水，又命人去找船只。谢之真直觉这些人不是什么善与之辈，早在他们接近时便躲在了船舷后面，直到客船渐行渐远，这才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哗啦一声，那被众人追杀的黑衣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抓着船尾垂下的绳子爬了上来，跌坐在谢之真面前。他吓了一跳，后退两步，正打算喊人来，却见那男子捂着不停流血的右腰，痛苦地翻了个身，强撑着坐起来，扯下蒙面的布巾。一张俊美到极点的面孔暴露在他眼前，深邃的眉目带着几分不辨男女的阴柔，高鼻薄唇，鬓若刀裁。 姑娘莫怕，我不是歹人。 他忍疼说着，声音低沉悦耳。自女子的裙裾往上看，借着清冷的月光辨清她的长相时，一双银灰色的瞳孔忽然凝固了。 听众朋友们，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点击订阅关注，精彩更新不容错过哦。